心啊，一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？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揶揄罗威，你做的这都是高大上的国际贸易，跟我能有啥关系？我要做莫小诗的代理人。听罗威提到这个名字，童心的心里一颤，他有些意外，还有点惊喜。上次莫小诗出手相助之后，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两个人都恪守着一条微妙的线。只是童心画画的时候，会越来越多地想起莫小诗，有时甚至想问问他该如何构图，该画些什么。童心故作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你怎么和他勾搭上了？”罗伟用坏坏的眼神盯着童心，吃醋了？我吃的哪门子醋啊，我和莫小诗早已形同陌路了。放心，我和莫小诗只是工作上的往来，没有男女感情。前段时间莫小诗打电话说想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办一次画展，我转了好几个圈才托人把他的画递到了院长那里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人家不同意吗？你呀，太小看我们的艺术家了。院长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，满口答应，说那几幅油画让他大开眼界，不光邀请莫小诗去办画展，还想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。你看，这又是一条发财的路子。我打算做莫小诗的海外代理人，帮他提升知名度，把莫小诗的作品卖到国外去。莫小诗的画儿在国内都卖不动，还要卖到国外？罗伟，你还是先帮他提高一下国内的知名度吧。 那是因为中国人不识货。 说实话，